回头让我给找笔去，我哪儿给找去？ 哦，那你要写小字呢？ 这万岁要让臣写小字，一个文字脑袋上我能写47个。 乾隆一听这话更悬了， 有心让他写一个，一想不行，回头让我给他抄文字去。你说我这么大的皇上能满是抄文字去吗？即使我真给他抄一文字，他拿起笔来点吧点吧，让我瞧我也瞧不出来啊，是不是啊？这皇上也不得这谱子。这样吧，我这儿啊有一寸长5分宽，有一个纸条，你们两个人谁要能写10000字，看见没有？乾隆这大拇指上带着一个扳指，这个扳指真好啊，真脆真绿，这名字叫子母绿，看见没有？你们谁要能写，我这扳指就赏他带了。和珅你怎么样？和珅一琢磨，一寸长五分宽，写10000字，甭说10000字，10000点我也点不了。奴才无能。刘墉你怎么样？臣能写。听明白了吗？一寸长五分宽，写10000字，这臣能写。好，给他裁纸。御前太监过来了，裁好了纸，研好了墨，添饱了笔，递过来，刘墉拿起来就写。说他真写10000字吗？他也没这能耐。怎么着？他善于动脑子，他有办法。他提起笔来呀，就在这个纸条上写了12个字，是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他用4句3字经把这10000字给包圆了。写完了以后，双手一托，臣刘墉交纸。哼，乾隆这个高兴，哎呀，这个刘墉真是奇才呀，10000字这么会儿就写完了。等接过来这一瞧，差点把鼻子气歪了。哦，感情4句3字经啊，有心说不够，一想不行，回头他跟我算。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我这么大的皇上连3字经都没练过，这自个儿没理呀、啊？得，这倒霉吧。一伸手，由这个大拇指上，砰，就把这扳指拿下来了。刘墉，赏你这儿呢。说怎么这模样？他心疼啊。那么好的一扳指，4句3字经就给绕得过去了。刘墉一瞧坏了，皇上怒，这皇上怒了，这可了不得，努嘴发瞪眼杀呀。他那班上接过了的，你带，他说了，朕这东西你敢带，你有欺君之罪，杀了，活不了。说我不要，我赏赐你的东西你不要，你为抗旨不尊也活不了。那怎么办呢？这刘墉有主意，他也不说要，他也不说不要，他说嘿，臣刘墉有罪。乾隆说你有什么罪啊？这万岁的东西臣要，臣有欺君之罪。那这么一说你不要，这臣要不要为抗旨不尊。皇上一听这话全让他一人说了。那么依你之见呢？刘墉心说依我之见就好办了，依臣之见呢，我把这个扳指请到家去供到祖宗龛里头就行了。乾隆一听供到祖宗龛里，我这扳指也完了。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1951年，陈永泉参加了北京市相声改进小组，相声大师侯宝林、罗荣寿等人当时都是相声改进小组的成员。在小组内，陈永泉深受教益，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陈永泉开始在老师的辅导下苦练逗哏技艺，演出了不少现实题材的段子，并学习演出了窝头论、卖挂票、大保镖等传统节目。为了丰富自己的艺术素养，

好吧，两位的裤裆对一个， 哎，这受罪了。 哎，刚对好，又来170多位， 170多位 在门口直哭， 哎呦， 直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戏着，简直是活不了啊！ 哎，至于吗这？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吧， 挂。怎么个挂票？ 就一条绳子拴一个，一条绳拴一个，往墙上，墙上一挂。 好嘛，受罪了这是。 挂票挂170多位， 好， 哼，我心里痛快。办戏呀， 办 豆墩， 哎， 豆墩， 刚要， 打花脸啊，这说话， 那叫勾脸。 勾脸，我说勾脸，看不懂。 勾脸， 勾脸，勾脸， 勾脸， 勾脸，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茶镜、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中尉，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啊？ 哪位洗澡？ 好嘛，找洗澡的， 有我，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我，不知道你哪儿住？ 哟，谁呀这是？ 不认得 啊？ 你干嘛的？我唱戏的。 不认识，贵姓？ 金少山。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 啊！ 好， 您找我有事吗？ 啊，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吨呢？您唱多少吨，我就没饭了。 嘿， 虽然说我没能耐，将来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腕儿， 哎， 都知我唱的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嘿， 无论如何你少点饭吃，我来多少吨 啊？他也来多少吨？ 你来多少吨，我呢？ 啊， 您来天霸 啊？ 哎，你想这样，少山来多少吨，我来天霸 啊？天霸你也行， 也行吧，也就是去了，就是行。 嘿， 天霸你歇不歇？我好，我说这样，你办吧，我给你花脸。我呦，我你不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都对，我来天霸。我说谁？瑞安，瑞安天， 瑞安是谁？ 周瑞安， 周瑞安， 周瑞安都办好了天霸了。我说你天霸，你改继传，你继传，我天霸。 嘿， 我办好了天霸了，尊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扒台上一看，少山这豆墩呢 啊，那是真好， 一门没有啊 啊！ 那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打一点不一样。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咱不说他的身份，在这唱的那会儿，你坐站的，那个摇头晃脑，唱的是谁这个叫好？ 对， 打他一出场，那台下的观众嘀咕：“嘿，好啊，马老板，马洗澡，金少山，马老板，马老板一定天霸。” 嗯， 说都别给黄天霸叫好， 听你的， 盯着咱这一上场， 嘿， 你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猴啊！ 啊，把戏子儿唠好 啊， 他不唠好，咱不唠。 对， 他唱什么要下来，咱那天我嗓子不怎么了？ 是啊，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哦， 那天我嗓子呵这可亮这好，一马力量。哎，不是这词， 都对，我不是这词， 这是四川的。 啊，什么风格啊？ 这是武夷坡的。 哎， 我是波克波，我不是波克波娘，我是宝马，宝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保镖路过马栏关。 哎，那天你听了？ 我没 听了， 我没听， 听了 没听明？ 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啊，你的词儿 啊？我就这词儿。 谁唱都是这词儿。 我就这词儿 啊。 保什么关？ 保镖。 哦，对，我就这。保镖路过马栏关。听戏这观众连楼上带楼下，哗！ 你瞧这好啊， 全走了， 那还不走？ 骂着街就退票去了。 上！ 你猜着急不着急？ 啊！ 你活该你懂，你不懂艺术。 对，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对， 真有170多位没走， 爱听。 强行挂着走不了了， 走不了。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传统相声片段《卖挂票》。